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啊，今天应该是我们龙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 嗯， 还有两天就过年了，大家开心吗？哈森 开 心吗？开 心哦， 要过年了。 有假期就开心， 有假期就开心。这个礼拜大家都长时间工作，好像都有一点疲劳之色。没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个广大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非常的开心。然后说到呢，我这个过年啊，准备呢是要这个收压岁钱了，还是？原来啊，在香港还有在那个大陆啊，咱们这个收压岁钱的习惯还挺不同的哈。 嗯，所以我们三立华新闻今天呢，特别给大家准备一期这个年前的特别节目。 对，年前特别节目，我们先从这个回家路上说起。我们这几位非常勤奋的编辑们都帮我们精心制作了几个新闻小短片，来听听大家回家路上都有什么样的故事。首先来听第一个， 欢喜迎蛇年，凤凰 U Radio 特别报道。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春运回家路上的艰辛、无奈和温暖。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周期性的大迁徙，在众多的交通方式中，铁老大始终是中国人的首选。因此，这一浩浩荡荡的迁徙得从抢到一张火车票开始。 元旦的时候连着三天去火车站，然后都没买到火车票，就后来有一个人退票才买到。反正一想到火车票，就春运就买火车票，就头特别疼。 铁道部12306网站虽然开通了春运网上售票服务，无奈这一网站实在是太不给力，动不动就瘫痪，再加上中国铁路确实运力不足，人多票少，想要买到火车票只能各显神通，于是各种抢票软件插件横空出世，被网友捧为神器。不过抢票神器到底有多神呢？ 对，并不是很靠谱。就算你有那个，我觉得你买不买得上票的几率还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在用，现在不比以前 了。我觉得看人品的，确实是人太多了，人太多了。 抢票软件有一点点帮助，但是没有，不是像传说中那么厉害，还是看运气。 如果您人品够佳，运气又棒，那就可以搭上回家的火车了。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噩梦可能才刚刚开始。 而且春运路上有多可怕呀！首先呢，火车上是挺脏的，其次呢，人是非常多的，然后呢，不小心有可能是会丢东西的。 在那个火车上，你根本没法行动，干脆不要吃不要喝，然后减少卫生间，你这样的话就忍一忍就掉价了。 至于传说中5块钱就能买一份的火车盒饭，您恐怕只能穿越回到上世纪去寻找了。 列车上的饭，那是列车上更可怕的另外一点。饭菜感觉都是没洗过的， 开车的东西又贵又不好。 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漂移族们还要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各种拷问，问完事业问爱情，更受不了的是父母常拿别人家的孩子来比较，令在外漂泊了一年的人难以招架。 怕他们举例子，就是说别人那什么邻居家那个同事的孩子就是在哪工作挣多少钱，那你我也没话可说，就人家挣的比我多，就听着呗，但心里面很不舒服。 我已经想好了，他们问我有没有对象的时候，我直接说没有，你给我介绍吧，就是直接变被动为主动。如果问到男朋友之类的话，就打个太极了，就说什么啊有合适的男生啊，但是有点犹豫啊，还想找更好的啊，这样基本上就可以敷衍过去了。 回家路漫漫，就算有这么多要头疼的问题，家始终都是那个不论怎样也要在春节赶回去的地方。 老家是长春的，家里觉得我在这边一个人过年不太放心。 老家是四川的，因为都是独生子嘛，独生子没办法，还是回去吧。 我老家是湖南常德，已经平时没有在家住了，然后过年回家这种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了。 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森。 刚才听到一段这个新闻小短片，听到哪一段我最有共鸣呢？就是 过年这个有对象吗？或者说今年这个挣的怎么样啊？因为每年回家这两个问题必定是被问到的频率最高的。 你知道这个微博上最近啊，这个最多的一些微博就是说到的关于回家面对亲朋好友的这些善意的关切要怎么来回答。 怎么回答？ 那他首先我们来先来问问这个问题，一个是问收入状况，哎，你赚多少钱呢？今年涨工资了没有啊？发了奖金没有啊？买车了没有？买房了没有？然后问这个婚恋关系，哎，有女朋友了没有啊？然后那个七大姑八大姨开始说，没女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呀。有女朋友，哎，长得漂亮吗？在哪儿工作呢？ 没完没了。你看网友啊，就给大家支招哈。你说一般咱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燕婷你会怎么回答？ 你说哪一个 收入怎么样？ 所以 赚多少钱？ 所以你没发现这两年我在香港过年吗？ 哎啊，真的是。而且你看人家觉得你在香港这个工作，你肯定赚的一年好几十万啊， 对对对对， 或者怎么着啊， 对对对， 然后觉得你们生活非常富足啊什么样的，就是你没法接。然后我说我这个生活不好吧，好像也不太像。你说你生活太好吧，又觉得我又没那么好，你就觉得哎呦不要讨论这个话题吧。 你要跟他说，哎，香港的这个住房环境跟内地不一样，内地动不动就100多平米， 香 港 好像不会。哎，哈森，香港人好像很少就是觉得 很忌讳 问 收入吧， 人家觉得是个隐私的问题，问收入是不太礼貌吧。 肯定是一个人事， 哎，那香港人过节大家坐一块聊天，比如说表达这个关切啊，长辈问， 其实跟国内的差不多。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就会问你有没有交男朋友女朋友，然后呢 成绩怎么样， 毕业之后就问你工作，工作之后就问你结婚，结婚之后就问你孩子，孩子生出来之后就问你读书的问题， 就 不停的问 哈。 就是哎，我这找了一些，你最怕问什么？你中招了吗？单身，就是你找对象没？什么时候结婚？小孩最怕问的，成绩考了多少啊？第几名啊？已婚的怕问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生孩子？工作的怕问有年终奖不？去年赚了多少钱？毕业生会怕问的，工作签了吗？考证了吗？啊，考研了吗？胖子怕问吃什么了？长这么胖？瘦子最怕问你是又瘦了吗？还有一个就是读博士生的那种，说最怕问你论文写完了吗？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道吗？ 对，这种关切就是他其实是非常出于好意，而且很热心啊。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回答也不好，不回答也不好。所以现在看到就是年末的一些就是什么产业，有租男朋友、租女朋友的，回家过一个礼拜多少钱？ 哎，还真的是。哎，去年我发现我有一个网友。我一网友吧，他我之前就是反正也见过面，然后他也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他说今年我回家必定要被妈妈问到那个交女朋友的事儿，把你的照片借来用。然后他说我租不了你这个人回去，我把你照片租过来用一下吧。我说啊，你说真的吗？他说哎，后来说算了。他说给了一照片吧，人家肯定会问，就越问越多。我发现我就那个圆不了我的谎，算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在内地是个产业，你去淘宝上一搜啊，那真的是成百上千的那些租网友，租男友租女友的那些生意在那跑着。不过网友啊就给了一些招数啊，说比如说你问到这个话题，你要怎么拆招呢？ 怎么回答？ 问你结婚了吗？别人就说你这么大，哎呀，今年空气质量好差呀，这北京天气怎么这么糟。 我想问的那个人一头雾水吧，应该。 您结婚了吗？哦，您身体还好不？就这么应答。就是南说南北说北，反正你就不给他顺着问下去就完了， 扯开话题。 我觉得是因为在春节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亲朋就是平常很少见到面，那其实他是完全不懂你最近是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话题， 对， 那就随便问一问。 这说明他对你没做功课，你觉得是不是？就像咱们要做访问， 对， 他对你没做研究。 如果你不问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大家就坐在那个大厅里面没有话说， 大眼瞪小眼，就没有什么共同话题。那真是一个问题，这说明也是一个交流的那个策略啊，还有一些交流的方法上的东西。 所以应该回去之前先准备一些就是大家公共的题目，比如说北京天气到底有多差啊，今年这个春运人有多挤啊，然后八卦一下周边的人。 对，哎，或者呢你就有那些社交媒体啊，你先看人家微博，哎，最近你发生什么，哎，好像最近你去哪玩了，你看这就可以，也可以打开你的另外一个话题吧。看到比如说你们公司又发生什么事了，我最近看到什么新闻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避免大家往往就是开头呢就用那些人家可能觉得是隐私，你不小心就成了冒犯别人问题了。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习俗，一个传统啊。如果到其他地方，比如说你去台湾，可能就是大家也会问一些关于这类似的问题，然后你到香港呢就会发现这个习俗就有不同。香港一般会问些什么呢？ 香港呢， 你说在新年就是问什么？ 对，如果你我们要入乡随俗，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内地人趁着这个春节的跑到香港来嘛，那他们需要准备一些怎么跟别人交流，或者是热络，或者是恭喜的话，才能让这个新春气氛带到香港来。 其实，老实说，我自己比较小，内地的朋友啊，还有亲朋比较少。但是我想呢，如果你在香港要找一些话题的话，可能。 可以从限购说起，燕婷，就是我们今天三立化新闻的 买奶粉方面， 真的是哎，听说最近那个海关又出严措施了，对，每个人呢据说只能带两罐奶粉出境了。你怎么看？哎，好像以前咱们代购哈，你说在香港上学工作也好，就每个人避不了，每次回去非得是烧几罐 化妆品啊、奶粉啊。 对，我看到有人网上说，亲，帮我带一年的奶粉吧。结果呢，就以前帮他代购那个同学就现在非常开心，他说，亲，我帮不了你，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是现在政府不让了，每个人只能最多带两罐，他自己是非常开心。他说限购出来之后，妈妈们不高兴，我很开心。好，这个是我们等一会儿的三立化新闻的互动环节，还有另外的背景，燕婷再帮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啊。其实就是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如果大家在香港过年或者在香港玩的话，也是能感受到这个两地之间有一些矛盾和摩擦。那关于这个奶粉的一个抢奶粉的事件，就是香港人要抢奶粉了，内地人也跑到香港来抢奶粉，中间还有一批的水货客，也就是大量大量的把这个奶粉从香港往内地运的，造成了香港有很多这个小宝宝他们是买不到奶粉，没有奶粉喝。所以呢，现在入境处和这个政府啊，就联合起来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每个人每一次出境只能带两罐奶粉，一罐是900克，两罐是1.8公斤啊。所以这个奶粉就成为了一个限购的产品了。那这一次的春节，如果面对这样的限购，因为不仅是给要买奶粉那些人造成困难，还有大家现在如果去罗湖啊、这个黄冈啊、落马洲看一看，过关的速度就变得越来越慢，因为每个人都要检查，那这个效率就会变低了。而且可能会面对一些海关人员中间的一些冲撞啊、矛盾啊，面对这样一些问题，你还愿意这个春节来香港血拼吗？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你用几种方式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如果你在香港呢，可以拨打1872346， 或者是内地的朋友拨打4001200900，还可以下载这个凤凰 FM 应用程序啊，下载到手机里面，通过三地化新闻中间的一键 call in 打电话进来，从12:30到1点钟呢，我们会在这里等着你的电话。 好的，我们休息片刻。好，三地花新闻，欢迎各位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夏子。 今天我们讲到是春节特备节目，还有两天就是到了这个蛇年了，今天也是我们龙年的最后一期三地花新闻，继续在直播间里面陪大家这个倒数过年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两岸三地过年呢，大家都会有一些非常害怕被问到的问题，而且是春运回家的路上也非常不容易，有人说买票很难呢，有人说在火车上，刚才我们听到新闻短片里讲到哈，就是在车上吃那些盒饭也不好吃，如果是回到家之后呢，再被这个七大姑八大婆问到一些好像你听起来很尴尬的问题之后呢，哎，这个过年呢就免不了让自己没有那么彻底的开心和这个尽兴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准备了一条新闻短片，说到是两岸三地各自的过年的特色。比如说在香港，我记得呢，我在香港过过一年，应该是在2008年，当时呢就去到香港的朋友家里，会有这个萝卜糕吃啊。如果我在江西老家是吃不到的，对。还有在台湾呢，还有在内地有哪些不同的习俗呢？大家一起来分享。 欢喜迎蛇年，凤凰 U Radio 特别报道。 凤凰 U Radio 推出春节专题，为大家介绍两岸三地地道的过年特色。要知道大家都是如何欢度春节，春节又吃什么，最受欢迎的春节祝福又是什么呢？现在就告诉你。 其实香港人都在那个新年的时候可以做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我觉得比方说我们在那个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些花切的表演，然后年初二的时候，然后在那个维多利亚港那边会有大型的那个烟花的表演，然后年初三又有那个赛马的比赛，然后很多人还是希望在那边可以发一个新年财，还是挺多节目可以玩的。 那其实在过年的期间，大部分的人都最重要的活动，我想应该就是赌博了吧。对台湾人来说，其实赌博算是一个过年期间，就是大家非常，不管是亲朋好友联络感情，或者是说娱乐身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比如说上通道打麻将，然后可能带小朋友可能玩就是扑克牌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活动对大家来讲，就是几乎因为大家拿了压岁钱，或是可能有身上一些小钱，就是大家一起联络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这样子。 我觉得在国内过春节有一个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现象，就是除夕夜要看春晚，然后特别关注的是赵本山。但听说今年赵本山又不会出镜了，我想大家会不会更多的关注由选秀节目选出来那些明星吧。然后比如说看花灯，因为我们家是在北方这边，就特别流行有那种灯展，然后我家离西安比较近嘛，这个城市就每年到这个期间会把它装扮特别漂亮。 所谓民以食为天，最具代表性的新年菜式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听台湾朋友的介绍。 应该说还是妈妈的拿手菜吧，可是像我们家自己，就是我们妈妈就会自己做红烧狮子头， 可能最特色的就是饺子。对，然后大家会一般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包饺子，就享受这个过程。 而似乎内地的朋友喜欢自己做菜庆新春，香港人传统新年又会吃什么呢？ 年糕吧，因为那个年糕在那个广东话那边的那个音啊，跟那个年糕声的发音差不多，然后香港人都是还是挺喜欢赚钱嘛，然后吃这些东西都是有比较好的意头。 今年是中国人的大节，让我们两岸三地在此向大家拜个早年。 我希望大家就是新年过得开开心心，最重要的是一家人齐齐整整，然后一家人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年。 今年是蛇年嘛，这个祝大家小金龙，金龙发大财这样子。 就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乐，然后新的一年天天都有好的心情。当当当唱，当当当唱，恭喜恭喜恭喜你，当当当唱，当当当唱，恭喜恭喜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好，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听了一段小短片呢，整个年味就出来了哈，喜气洋洋的。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过年真的是都快要临近了，不是每天埋没在这个繁重的工作当中。哈森每天从这个西环的家里，我知道在往来我们凤凰总部在大埔啊，一路上有没有香港真的是发现浓浓的新年气氛来了？ 其实因为我每天也会在旺角去转那个火车的，那个旺角我上那个小巴的地方是女人街， 女人街，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摊档已经开始在卖那些新年的一些布置，这 decoration 的东西， 装饰， 主要是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在卖新年的饰品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想办的这些人最重的新年气氛就是我们在赶工，不停的在赶工作。因为新年我们有一个比较长的那个假期，但是我们在放休假之前就肯定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的工作。 我觉得香港这个新年气氛，我从今天开始刚刚有一点感受到，因为我今天坐小巴然后去坐那个火车嘛，然后在小巴那个途中我就看到很多人手里每人拿着一束花。在香港其实它有很多的花市， 对， 就是在这个深水埗那儿有一个，然后港岛也有，对， 旺角啊，沙田啊， 对，所以那些地方他们就因为可能这里偏热带嘛，所以花会比较的旺盛，然后大家都会买那个发财竹啊，水仙花啊，就有一个好的兆头放在家里。 所以香港人还挺讲究的。刚才我们在片子里面听到讲香港过年有一些在内地我们见不到的习俗，比如说从吃的方面还有这个拜年上面，哈森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其实香港人我自己的家庭，我年初一的时候我妈就肯定会煮那个斋， 斋为什么要斋啊？ 其实我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传统，但是妈妈从小就告诉我，就是新年要吃这个斋，作为这个新一年新一天的一个第一道吃的菜。 嗯， 那背后什么意义我不晓得呢。然后呢，就是我妈会做很多不同的糕，那些萝卜啊， 萝卜糕那个很好吃， 年糕啊， 腊肠， 还有一些芋头啊， 芋头。 糕就是不同的糕，还有他就是，这个团年饭也会煮不同的菜，但是呢，近几年就好像因为其实我想的每一个主妇，年初一如果他是自己煮的时候，那个负担那个体力的负担也很大， 真的 对啊，我妈妈就是现在年纪开始大了，就是她。煮好那个团年饭之后呢，每一年的年初一他也特别累。所以 你说到，我觉得我妈妈这两天不是在香港吗，我说虽然我每天工作很辛苦，就跟她见面时间很短，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给她可以缓解很大的负担，因为往年在家过年啊，从年末开始二十几就每天张罗买年货， 对， 到了年三十呢还得回老家，就回爷爷家，就张罗各种的那些准备团年饭呢、还得去，我们每年的这个年三十早上会一大清早的回去扫墓，还得就是一大清早的去放炮竹啊，然后中午要做饭呢、晚上得收拾啊，还得那个洗衣服啊，看春晚要弄，好像还得每年的年三十他必须得在12点之前就要做一个封财门的一个举动。其实这个传统习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说法，意思就是这个来年会让你的这个财源广进还是干嘛，就要让你又是对开源节流的这么一个象征吧。然后到了初一呢，又得起个大早，又得放炮竹啊，哇，总之呢，就不光是主妇们觉得累，孩子们呢虽然不干活，但是觉得吵， 看得觉得累， 我看得觉得他累，而且我觉得很吵，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对过年 对 你要补假是不太可能的， 你又不会禁放烟花，你就看到那个小城里面呀，就从头到晚的，就是一天到晚的都在放炮竹，24小时，就觉得非常扰民。其实， 对，今年我看到这个商家啊，然后这个炮竹就非常有意思，有一些新鲜的这个炮竹的样子，比如说什么东京大爆炸，还有就是什么我要钓鱼岛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名称啊。然后呢，不过因为东京大爆炸太具有这个杀伤力，后来是被查处了，就不能放了。 哎，燕婷是无锡人啊，无锡有什么特别的？ 无锡，你刚说那个财神啊，我记得我们那里是年初五，都是你到一到年初五早上，他那个炮竹声是特别特别的响，因为大家是要迎财神。 对， 然后我们那里有一些习俗是你要吃早上要吃那个汤圆，但是不是有馅儿那种汤圆，而是小圆子，糯米圆子，很小的 哦， 就 跟宁波那种 团 圆 一样。 宁波人好像很爱吃汤 圆。对，我们还会吃宁波年糕，或者是年糕，就普通的糖年糕也会吃，象征什么年糕啊之类的。 我们那儿江西哈，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非常有代表性的吃的东西，每次不管是过什么节，主要是大节都会大鱼大肉啊，一桌子觉得好像是大家拿出来压箱保底的食物，有一些杀的那些鸡啊什么鸭都是自己养的，养了很多年的，就觉得哎呀非得到这个年末的时候大家也给大吃一顿。 对， 尤其是在外面学那个上学工作的那个学子啊，什么打工的回来，就非得回家就给好好补一补。 对， 基本上啊就开年那几天是吃个没完。所以有人 年宝， 对呀、年宝每天都是吃，今天去那个姨妈家，第二天去姑妈家，第三天又是第二姨妈家，就是从头到尾的再吃个不停。所以有人就节前这个节后又综合症，节前又吃太饱，节中呢又觉得又非常的辛苦，所以整个过年下来呀，也未必说每个人就真的是从头到尾彻底的开心哈。 对，但是过年这个事情，我觉得全中国啊，可能除了香港就比较特殊啊，不看春晚，就全中国的人一到那个大年初，今年是年初29是吗？年末的时候，大家都会守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看这个春节联欢晚会。虽然每年都有人骂，但是这基本上也是成了一个大家在那个8点钟准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行动了。 燕婷，那为什么是骂什么骂内容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每年因为大家会有不同的要求嘛，说哎呀，今年怎么又老套啦？那是。是谁出来唱歌唱得不好听啊，就会有一些评论吧。 所以之前不是有人说哎，干脆春晚就别办了，你看你吃力不讨好， 取消 就对，没有办法去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是呢，人家就有网友在微博上说了， 怎么样取消呢？取消那不是春节最大乐趣骂我春晚给没了吗？那个不行，必须得 保留。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变成一个仪式性的了，就算它不是很好看，比如说有人在打麻将啊，就是手碎，还是会把 有这声音， 对，也是会把这个春晚放着，在旁边电视里面放着一个伴随， 已经是个文化传统了。你别说，可能年轻人觉得哎，好像不太符合我的口味哈，但是你像我妈那个年纪的人，她昨天晚上非得说，哎，有没有央视的看电视可以看的？我还想看春晚呢。你说你在这香港也收不到？我说有，你那个准备好香港台呢？据说这两年也会有专门的频道来放。哈森好像今天早上说，香港也开始慢慢的内地化，居然也开始办春晚。 大家知道，这是在香港有不同的电视台，有两个收费，两个免费的。但是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过去呢，那两个免费的也比较小春晚的一些节目，但是今年呢，就是两个台也搞这个春晚，就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些春晚的活动，对于香港人来说就是比较特别的。 那你们期待吗？其实 一点都不期待。 哎，你别说，我小的时候呀，我真的是觉得春晚好看的，而且是我非常期待他的那个节目单。小的时候不是会在那个中国电视报上发布吗？哈，就没有微博也没有网络的时候，我还会专门去买，哎，看看今年会有哪个明星出来。每年还会这个评最好看的节目，就观众评选， 对对对， 每年是元月十五就给你颁奖，我还会写信就寄过去呢。 哦， 我比较喜欢谁， 你好忠实啊！ 真的， 对，因为元宵节的那个晚会就会公布谁是最好节目。 是啊， 对对对。 后来 现在， 因为你说，因为我们这个那个过完节之后就要开学了嘛，所以你就每年都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元宵晚会的颁奖， 对， 就还非得补看看到底是我抽中的那个我选的那个人有没有得奖，我最后有没有中奖什么的， 对， 真的是集体回忆了。 不过我们现在就是回头看那个八十年代刚开始的那些春晚，再看看现在的春晚，那个差别是非常大不同的。一方面是这个科技变得越来越新，那个舞台变得特别的豪华和就是机关很多，一会儿升上去一会儿降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人员的变化，比如说现在两岸三地更多的人的这个演艺界的明星啊，或者是像魔术界的刘谦今年又要出来了， 今年据说 都会加在里面。 宋祖英跟那个席琳迪翁都要合唱茉莉花了是吧？早上看到同事在那，哎，你看那个茉莉花的英文的歌词好像还写的挺好的。不过今年之前不是又在讲那个例行节约嘛，啊，要节俭之风，节俭之风呢说各地的春晚不得豪办，不得那个拼明星啊，拼这个预算。后来呢就是各大电视台也纷纷，包括央视也出来，他说没有，我们今年你看每年都是在那同一个演播大厅，我们也没有去再额外的，而且呢我们很多的这些制作都是在某些界的那些场完成的。然后我听了就觉得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听着也有点过了。 不过知道就是最贵的那一部分就是演艺界的那些名人他们的费用啊，一到春晚的上面是会大大砍掉的，因为很多人其实是不要钱也要上的。 那 你想要这么多艺人的眼睛在看着你，最好的一次宣传嘛。那现在这个电视市场不仅是一家独大了，还有这个各地的这个卫视的春晚也是争奇斗艳啊， 真的是。所以呢中国的电视越来越好看，但是让观众看的眼花缭乱之余呢，也会对电视有提出更高的要求了。 没错， 三地话新闻我们再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呢又说这两岸三地好像有这个派立誓的习俗都有不同的。好，三地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哈森。 今天是我们的蛇年啊，龙年最后一期的三地话新闻，讲到是两岸三地呢各自不同的春节的习俗。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哈森帮我们去访问了几个来自内地、台湾和香港不同的听众啊，他们就讲了讲，哎，两岸三地似乎呢，大家对于这个派利是啊，就是准备红包啊、压岁钱呢，也都有一些不同的习惯，来立刻听一下。 其实我知道你是已经结婚了，那你今年呢准备派这个红包准备了多少钱呢？ 那个红包啊也是跟以前差不多啦，然后因为自己身边的那些同事啊朋友啊都很多已经开始有小孩子了，然后包的红包还是挺多的其实。 好的。那其实因为今年呢那个香港的经济就是有不同人的不同的说法，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其实今年的那个经济环境都不是太好，今年可能会准备一些10块钱的红包，就是比较小一点的红包。那你今年会不会有这个策略呢？ 10块钱还是会有的，然后20块也会有。那得看要派给什么人呢？可能就是如果是已经是大人那些，然后也不是小孩子，可能有时候我派的还是会小一点。如果是给小孩子的，因为给他们念书啊，买小东西玩啊，然后给他们都会大一点。 那你今年就准备多少 budget 去派这个红包呢？ 跟以前也是差不多，大概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加上来，可能大概是3到4千块钱吧。 好，你刚才听到的呢是哈森对一位香港听众的访问哈。一年过年准备3-4千块钱，是一个平均数吗？哈森， 差不多。差不多。 你自己今年准备了多少？ 其实今年也是这个数。其实今年是我第二年派的，这是去年就是因为刚结婚，就是准备的比较多一点的。 刚结婚会比较多啊？ 其实刚结婚会比较多，你不是认识太熟的人也会恭喜你新年了啊，派红包什么的。 香港的派红包。主要是已婚人士派给未婚的话， 对 那比如说一个比你年纪还大的，但是他没有结婚，你结婚你会派给他吗？ 看情况了，如果是很熟的，就是一个传统，都会跟他好像开个玩笑啊，给你红包的，你下一年不要再拿了，这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如果是老板，你该派吗？这是派呢还是不派呢？ 那就真的 很奇怪。 到时候再说。 哎，那个红包里面包多少钱啊？ 其实一般都是20块一封，因为不是薪水不是太高， 真的是。 对， 你看香港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啊，就收到20块钱的红包，我就很吃惊。我说现在红包怎么还有20块的？ 你觉得太少了是吧？ 对，因为我们从内地人的这个观点，因为我们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些跟你很不熟的亲戚给你20块钱，你觉得 OK。 对。 但是问题是现在在内地，就是红包可能就是上千了，都有，甚至有人派10000块钱的。 天哪，这是送礼吧？这是派红包吗？ 就甚至有这样子的一些。红包就大家的风气是这样的，至少是几百块，对吗？所以你的概念就是说红包不可能那么少。但是我来了香港才发现，哦，原来是你门口出去保安也要派的，然后那个清洁的阿姨你也要派的，真的是。然后手里就是你的包包里面准备了几百个红包开始派，因为我从结婚那一年就开始派红包嘛，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派， 那怎么 不知道？ 有人教你吗？后来 没有啊，大家就说你看到谁就得给他派红包， 而且是得派双是吧？派两个， 而且我这个也不太懂，为什么有人就派一个，有人就派两个呢？ 对啊， 就是不太明白。 其实 哈森给我教一下， 按大家自己的看法吧。因为有一部分人就认为，其实你派红包就是派钱啊。有些人认为不要太浪费，就是我是结婚，我给你一封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人就认为，就是因为你们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就要一算一对的。这好像派一封不太好， 而且两好事成双嘛， 对。我自己也是派两封的，对。 好，所以呢，那个香港派利是啊，这个虽然跟内地的这个豪派没有办法比，但是你觉得每个人都能收到一些两个，而且包装挺好看的， 所以他的 沾满了喜气的东西， 是就是讨吉利，然后别人跟你说恭喜的话，然后你也送其一份祝福，就是把这种祝福传播开去，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来自内地的听众啊，讲一下内地的这个收压岁钱是怎么回事。现在 我们中国人的这传统来说，就是新年就是长辈会给那个小孩子或者后辈一些红包啊。 对。 那其实在国内都重视这个红包那个分量。你一般来说你每一年可以拿到的红包拿到多少呢？ 拿到可能就是1000块左右吧，要看你走亲访友走多少了。一般是我们过年时候也会就走亲戚拜年，各家各户都去。然后觉得拿红包这个事情可能是小孩子比较主要是重头戏，然后像我现在长大了，也就是不好意思去再收红包了。而且是我记得小时候特别有意思是就在长辈面前如果要接受他们的红包的时候可能会去磕头，然后长大了也不好意思，就是说磕头也不好意思去拿红包。对。 哦，在国内拿红包又磕头的。 以前是这样的。 那其实在国内呢，一般的家庭他们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你的父母亲他们每年准备红包的那个量是多少呢？ 大概是也就是1000块左右吧。然后各家各户小孩可能一人给个100-200，是这样。 那每一封，比方说一般的红包，每一封大概国内人会包多少钱呢？其实， 这个要看每家的这个经济收入状况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家大概就是会，有200-500之间，这个就每个红包里边可能会装这么多钱，然后见了小孩子会给他们。 好，听到的是一位来自内地的听众啊，据说他是一位西安的朋友。那西安的朋友刚才讲到说，哎，拿红包还得磕头呢。哇，这个如果是放在香港，真的是像，如果是小西瓜燕婷小西瓜去拿红包磕头，估计过完年回来头都给磕破了。对 这个我查了一下啊，就他这个一个传统习俗，因为就是这一个传统呢就比较早，在光绪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习俗。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古代人嘛之间的一个互相的礼节就是要磕头的。但是现在慢慢呢，就是给小朋友的比较多，他会放在，为什么叫压岁钱那边，他会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压过年。然后给他的这个感觉呢，就是保佑他长寿啊，然后平安啊，有个图个吉利。 对，其实你别看说磕头，好像现在人听起来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确实可能也能说明他是当地这个古老的文化传统是保留的比较好的地方啊。那最后呢，我们来听一下台湾的听众是怎么说的。 你每一年拿那个红包的收入大概是多少呢？在台湾来说？ 在台湾呢，我想，我觉得可能跟你的年龄有成反比，越小的小朋友他可能拿到的红包会越多，因为可能刚小朋友年纪比较小的，大家长辈们看到就觉得好讨喜好可爱，可能就多包一些。那当然随着年纪增长可能就会慢慢减少。那其实像我自己来说话，小朋友在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可能一个过年大概可以拿个1-2万应该是差不多的那个行情。 现在呢， 可是到了长大的话，因为现在也有工作，现在反而是我要包给别人的。对，可以，可能就一次包大概包个，我们都会讨个吉祥嘛。那可能刚出社会没有什么太大的资本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次可能一个小朋友包600块，或者是可能1600，就是可能比较数字的比较吉祥的数字这样子。对， 就是在台湾你还没有结婚也要包这个红包的吗？ 我包红包吗？就是还是如果有看到一些小朋友来跟你讲个吉祥话的时候，就意识上还是可能还是会给他讨个吉祥这样子。 那你今年 可能就觉得今年吗？今年就不知道了，就先准备着一些吧。就如果说到时候有小朋友来跟我拜年的时候，我就会发给，就是视情况发给他们。 那你准备多少啊？ 准备嘛，目前的话先准备10000啦，就也没有很多。因为其实我这个年纪，就是身边有的小朋友其实也没有很多，那可能就是看情况，然后也看交情。就是可能比如说好朋友的小朋友，或者是一些比较亲近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包的比较多一些这样子。 好，那听完了台湾的听众的分享之后呢，真的是发现两岸三地关于这个过年包红包啊、送利是啊、给压岁钱的一个习惯，还真的还挺不同的。 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在香港，就是结婚之后就肯定要派红包。那在国内是不是这样的？ 国内是工作之后，就是你不管是你这个多大年纪，你工作之后呢就不会再收到了，不管你有没有结婚。 然后 真的 派的话呢，就是你如果有小辈，就一般给小辈吧， 或者给 那个长辈 啊，给长辈那个就不是红包，那个是孝敬的意思， 孝敬的长辈了。所以我们像即使我没有结婚，如果是过年回家，肯定也会准备一些那个红小红包要送给大家的。哎，我你说到这个压岁钱，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有一个27岁在沈阳的一位朋友啊，他说他呢买了一套商品房，是80多平米，总价值在沈阳差不多是40万块钱，首付15万。其中呢居然是13万块钱的首付啊，他是攒了20年的压岁钱。 哇 哇，我觉得他很有毅力。二十岁的那个他1990年开始，他说他每年的压岁钱呢都是给他奶奶保管的。后来奶奶呢就说第一年孙子拿了300块钱压岁钱，就把这个钱放给他的那个保管。结果呢他从小就看着这个钱包，无论想买什么都不花这里的钱，这样一直持续到他2010年大学毕业。你想从90年到10年一共是存了20年。 哇， 20年的压岁钱再加上利息大概是3万块钱，原来也不多，只是3万块钱。但后来呢，原来他妈爸爸妈妈就是从小的时候就给他发工资，就每个月把钱存在他儿子那，一个月220块钱，就攒了二十年，就发现存下来之后再算下利息有15万。所以你别看那些小钱啊，就咱们现在也开始那个存压岁钱。 嗯，香港有很多就是给小朋友开的那些一些账户，他就是给你存压岁钱的。尤其在过年这段时间，这个宣传就会特别的多，就说给你的宝宝开一个户口，给他讨个吉利。 嗯，真的是有头脑哈。好，那今天三地话新闻的前三节，我们就讨论到两岸三地过年的不同的习俗，还有最近我们有些分享的一些新闻哈。那最后的有话直说的环节，就希望你来参与了，来燕婷再给大家介绍。 好，我们今天有话直说呢，问问大家，就是香港现在入境处加强这个安检的新政策，不仅呢是阻截这个水货客，还有安检这个双飞啊，那当然一定会减慢过关的速度，甚至跟海关人之间还会发生一些冲突。你有一些切身的理会吗？你在过关的时候会遭遇到一些不愉快吗？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今年春节还愿意来香港血拼吗？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18723346，香港的朋友 如果在内地呢，可以拨打400120000900，不管在哪里呢，打电话都是收本地通话费，不是国际长途了。那最后呢，还有一种方式，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其中有一个频道呢是凤凰 U Radio 正在直播的三 D 话新闻，你现在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了。 今天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话新闻。 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话直说。我们快速再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有话直说的题目，就是说面对现在香港入境处加强这个安检的新的政策的话呢，今年春节你还愿意来香港血拼吗？有什么样的这个在入境处遇到困难了，或者是遇到很堵的这样的状况，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再说说看你的意愿。好，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18723346，香港的朋友， 内地听众呢是400120000900。那不管你是在哪里打电话呢，都是本地的通话费。如果你还是智能手机用户，就更加方便，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频道，三 D 话新闻，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启动起来，就可以打电话来说你的意见了。 好的， 好了，我们马上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吧。 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 哎，广州。 广州的朋友怎么样？有来香港吗？ 经常来，一般一个季度一次吧。 所以最近有遭遇到一些什么状况呢？ 哎，最近发现非常的过关非常的麻烦，要排很久的队，非常挤。 平时花多少时间啊？ 以前的话呢，从大陆到香港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 现在的话呢，光是在香港前面就要排一个小时。 你觉得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十多年来一直有往返，我估计最近是不是跟说要香港本地觉得大陆人去的太多有关系吧？ 那这样子这个加长了延拖长了这个过关的时间，你会说会不会就是有一点退却，说哎下次来香港的时候犹豫一下就不来了？ 哎，肯定会肯定会。 嗯，好，今天谢谢。 那你一般来香港是来购物呢，还是有其他的那个行程安排？ 购物啊或者是玩都有，但是这个情况一定会减少过去的。 那最近我们还看到这个入境处说到也是港府出一个辣招，说带奶粉啊，每个人呢只能限带两罐。觉得平常会有香港来买奶粉吗？会有影响吗？那这个 我就是有买奶粉啊。 那对你的最大的改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主要是过关麻烦了很多，太累了。那个目前抽查奶粉好像暂时还没有很严，但是过关实在是太麻烦。 好，谢谢。 好的，谢谢你的意见。 刚刚这个杨先生说他经常过关，对于这种经常过关的人，我觉得他们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有比较。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邢女士。邢女士 你 好。来自哪里？ 我是天津的，我姓邢。 您好，您说说今天您的观点是什么？ 我一想哈，就是说如果哈通关的话，我们哈愿意去那旅游啊，看一看，香港通报。 对，但是现在过关很麻烦。 对这个，我想如果能以后的手续各方面都简便的，像我们能方便的来来往往，恐怕这个旅游啊各方面的就是要那个方便多了，我们都是愿意去的。 好，谢谢邢女士。这个可能是没有来过香港，但是非常想来。但就说如果是 方便的话，尽管是手续麻烦，但还是没有打 消意愿，还是愿意来。对，好，我们来听下一个电话。好，我们稍等一下，因为这个电话还在联络当中啊。刚刚有这个杨先生他有说，就是如果带奶粉的话，现在其实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挺严格的，两罐奶粉，即使是一些有需求的妈妈们，他们两罐也是喝不了几天，就两个礼拜吧，我想。 你知道我之前听过一个言论呢，说以前我是每个月来一次香港专门采购奶粉的，现在他这个辣招出来之后呢，对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大不了就把一个月来一次改成我一个礼拜来一次。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成本就提高很多呀。 但是他可能觉得不会管那么多，我最主要想买到香港奶粉，我放心，我让我的宝宝喝的放心，这是最主要的。 对，那这个可能就是打击水货客比较有用了，因为水货客他一定会在计算这个来回的一个运费，但是如果真的妈妈要来的话，你只是加大自己的一个成本的话，还是愿意来买放心的奶粉啊。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哎喂你好。 哎，我们今天说这个香港的入境处的一个新规则您知道吗？ 大概了解一些吧。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愿意来香港吗？ 其实我昨天还是有深刻的这个体会了，因为我昨天就陪朋友去香港买一些衣服什么的嘛。 说说看。 然后过了过了那个大陆关口，然后到香港那边那个关口就堵住了，然后特别多人，大概排队排了很久。其实我有一通道，然后看到很多人就在那边堵住了。然后就是想着大陆这边放得很快，但香港那边就可能就是听到一些就是说故意放得很慢，还是放了一半的关口，然后卡了很多人在那儿，所以我就在就然后今天接到你们电话，然后就联想到可能就是因为到了年底嘛，很多就是去香港一些采购的人可能会比较多，然后一些大陆的水客什么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方面的限制这个香港这边的政策限制的一个方面吧，我觉得。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这个水客的手段比较多，那他们肯定是长期的这个有深圳的户口，然后可以多次，那他们办一通道也很方便。那我觉得这个如果说限购奶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还是挺有效的吧。 那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会因为这个过关的麻烦而下次不来了吗？ 我不会。我不会，因为我还是有一通道会比较方便嘛。但是我觉得那很多水客他们肯定也会去办一通道，那这样的话应该也就是在过关的这块，我觉得还是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吧，我觉得。对。 好， 因为本身像国内的这个奶粉，就之前那个三氯氰胺出来以后，就很多人对国内的产品就已经不放心了嘛。就我觉得几方面原因，一个是可能大陆这边就是监管的制度啊，包括很多的这些食品的安全问题要慢慢的提升起来，这样才能够平衡嘛，要不然香港很多资源都可以。 谢谢您的意见，谢谢。 行，OK， 好， 谢谢，再见。 说的很对啊，其实他来买奶粉呢，恰恰是说明内地奶粉确实完全是丧失信心，让消费者完全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兴趣，觉得我应该留在内地买奶粉，就不管是多大的困难都想来香港。 嗯， 那好，有一位听众又打进电话来，冯先生， 来，冯先生你好， 喂， 哎，冯先生，是王小姐对吗？哎，王小姐您好， 对， 嗯，您先说， 你好。我觉得这个限制吧，对一般的购物者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如果限制了可能会人少一点，购物环境更好点。 所以您赞同这个限制是吧？ 我赞同这个限制，因为毕竟对香港人也造成了困扰，但是限制是一方面，同时大陆这边的食品监管也确实要加强，不能头痛一头，那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嗯，好，谢谢。哎，我觉得最近我听到一个言论，就是说这个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但是如果限购奶粉的话，就是相当于一种倒退，你相当于在控制它了吗？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奶粉，让所有有需要的人都来买呢？这样大家都很乐意啊。 而且不仅仅是香港限购，你看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呀、在德国都有发生限购。 对， 所以呢，就另外一种说法说，哎，既然你看到在内地先有这么大的商机，为什么你不去拓宽商机，让真的是真正产于香港的奶粉是打入到内地市场？这对于港商来说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 对、 啊，好，最后再来接听一下这位冯先生的意见。 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嗯， 哎，我来自贵州。 嗯，贵州朋友，你香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香港出入境的这样的一个安检措施啊，你会阻挡你来香港的步伐吗？ 啊，我觉得不会。 嗯，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我想就是本身去香港购物应该成为内地的一项旅游传统了吧？因为一提到去香港，肯定是。购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然后其次就是因为我们最近我身边也添了很多龙宝宝，然后一说到奶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把香港这个问题端出来，感觉也是国内的民众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样，对于内地的食品安全啊、奶粉的质量已经真的是丧失信心了。所以从这块来说，现在的年轻人又特别愿意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花钱，所以他们应该在这方面还是很谨慎，然后。即使是想尽一切办法，也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们拿到比较放心的这个食品吧，奶粉也好。 嗯，好， 所以应该 谢谢。嗯， 这个超过了他们对于限购的这个限制吧。 嗯，好，谢谢。 嗯，这说明奶粉根本就是一个刚性的需求，而且呢，现在你看，不管是水货客也好，它本身是一个经济上的规律，但是因为经济规律一旦是触犯了香港人的自己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权益受到侵害的话，那必然会出现一些行政手段来干预。那么究竟这个新闻日后要怎么样的发展？即使这个限制招数出来之后呢，会不会对于香港跟内地之间的矛盾，甚至会不会有这个激发的一些情况出现呢？我们再次会持续的关注。 对，我们三地化新闻之后，在年后蛇年啊，我们再来跟大家总结和回顾一下，并且要展望一下这个蛇年会不会这个限购给两岸矛盾再次带来一些新的发展。好，今天三地化新闻有话直说就是这样了。 我是燕婷，我是万素， 我是燕婷，好， 再见，谢谢， 明年再见， 蛇年再见， 好，祝大家新春快乐。